是不解愁，北地欢迎总是梦中人，何处去寻找他，我还是在镇上苦酒满杯。分不清楚是酒还是泪，再别泪痕总是不悔改，让他去泪滂沱，我还是在枕上苦酒满杯。 苦酒